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依照惯例，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是一首进榜新歌，由海雷作词，丁培峰作曲，彭席燕所带来这样一首《寻找那道光》。那这首歌曲也是他为动画电影《老鹰抓小鸡》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不能原谅 39位。 在感情尾声，我努力配合，不想让失望再延伸，放弃我态度诚恳，分手礼仪保证完成，说再见以后就转 38位。 我拖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对一切都配合，疲倦了关上厚重的壳。我拖着回忆走得太慢了，谢谢是你教会了我懂得理想现实的隔阂，一半承受一半固执拔河。后来你快不快乐，千万别像我勉强的笑着，从不掉眼泪的人哪里脆弱了，但藏进夜了，我放不下这一切，辗转反侧，骗自己说我只是累了，没舍不得。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对一切都配合，疲倦了关上厚重的壳。我拖着回忆走得太慢了，谢谢是你教会了我懂得理想现实的隔阂，一半承受一半固执拔河。回忆还要过多久，我还学不会遗忘的功课，接着外壳，或者关于我的你记不记得。我拖着回忆早该受够了，凭什么只有我恋恋不舍，一前一后的隔阂，一边幸福一边苦涩， 这是朱新东所演唱的《拖着回忆走的人》。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38位。 一边是我，一边是你，算了。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正在为你揭晓。本周第39位这首新歌进榜，来自于张赫轩，这首《满分前任》。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述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分手也是，做一个满分前任，成熟道别，可以各自安好。而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来自于彭习彦的《寻找那道光》，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杨家松参与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越伤越勇敢》进榜两周。 我走的一步一踏， 六位。 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忽远忽近。我太钟情，不怪你，就让你的孤影在我的青春树。把身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冷深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未来。不解难万千，欢与声相伴，白衣映巫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闲人间无数纷扰多。 这首张靓颖的《无望》进榜五周，最好位次是亚军头衔，本周第35位。第36位是来自于有长进的《署名》，这也是电视剧《心跳原计划》当中的歌曲。而本周第37位，杨家松《越伤越勇敢》。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进榜新歌由 Disco 带来，这样一首《Let You Know》。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think about how I feel it. Should I just talk about it? Should I let you know? Sometimes we make mistakes, should have just grown up on it. Out of that comfort zone, but often we just run away. Wish that I never made that mistake that I made. Wish that I never leave my phones on when I'm miss you all night long. Baby, come along with me, I'll let you know. When I think it's on with you, I'll let you know about it. Come along with me, I'll let you know. When you back at home, I will miss you all night long. Baby, come along with me, I'll let you know. When I think it's on with you, I'll let you know about it. 无声，发花的城，寂寞好深。 第32位。 看那看着人潮，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听那听着喧闹，动听不过存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我决定要宠坏你，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紧紧地抱着你，用幸福的圈套。写成你的依靠，背影碎成我的路标，偶尔无聊互相去闹，是平凡的美好。看那看着人潮，唯有你能让我手舞足蹈。听那听着喧闹，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我决定要宠坏你，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紧紧地抱着你，用幸福的圈套牢牢地拢着你，用幸福的圈套。 这首张杰《看啊看》进榜三周，本周第32位，也来自于他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而本周第33位同样是来自于这张专辑由张杰所演唱的《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本周第34位是来自于昆明电子音乐人 Disca 的《夜游四季》联合创作计划当中和电子音乐人 Sunano 合作的这样一首《Let You Know》，新歌进榜本周第34位。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刘星作词作曲，张子宁演唱的这一首《最爱》。这首歌曲也是在歌曲重置计划鲍鱼计划当中，张子宁翻唱自刘星的这一首《最爱》。这首日系流行摇滚的曲风让甜蜜的爱情多了几分自在洒脱的气质。 是不是已经忘了忘了忘了最初的你， 最爱的你。 你看着我眼睛，呼吸有点轻，说你不会被任何东西吸引。谁说的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你已经醉得说不清楚，我要怎么再去告诉你。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cushion down and down the love this pain 一直在你的左右、yeah. 不需要任何人同、yeah. 和新的自己新的起考验 We'll stay together alone 就算没有人能懂、yeah. 我们仍享受每一分钟、yeah. 每一秒他们终于发现最美丽越危险是感情越无意的深渊越美丽越危险是什么二十四相拥不分别越美丽越危险 九位 这首《关》进榜六周，来自于他的 EP《凡非凡》当中，这样一首歌曲 时间人世间失踪，变作 充满禅意和诗意的关，来自于与飞门的主唱蒋凡。这首歌曲呢，本周第28位，29位则是由萧敬腾所演唱的《已读不回就是我》，第30位满舒克《越美丽越危险》。而这首歌曲是用美丽危险来形容音乐。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坦白书》出自马良的书名，而这首歌曲正是马良和卢庚戌共同来作词、卢庚戌作曲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水木年华》这首《坦白书》。 把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自卑，我所有的振振有词，都因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我所有的外表自负都来自内心的自卑，我所有的振振有词都因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Number 第26位。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Number 第二十五位。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才走远，只剩下我。 是如此清亮的嗓音，金海心这首《反方向流浪》进榜六周，最好位次第六名，本周第二十五位。本周第二十六位是来自于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而二十七位则是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坦白书》。2021年第36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二十四位。这首歌曲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我们好好的》。 天气预报午后。还有雨，送雨伞楼下等你。你说没干透的衣服别穿，河水速度要再慢，嘘寒光温暖，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含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就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电视剧《扫黑风暴》的片尾主题曲，这首由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进榜六周，本周来到第22位。本周第23位是徐子蔚所带来的这样一首《北极的企鹅》。我们知道企鹅是生活在南极，那这样的歌名其实也是在比喻不可能的爱情。本周第24位，李荣浩这首《我们好好的》。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0位。这首上周新歌进榜的一首歌曲，也是斯琴格日乐用塔吉克族语言所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多想你醒来，乘风就。 这首歌曲纠正一下，本周第21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希望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 飞。

浮华，刀剑如麻，射尽是尘埃，故事如飞燕之花，沉沦间冷雪飞下，一笔成他难了无牵挂，借牵挂随俗缘飘散。 Number 第十八位。 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进退都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 是散念杨云晴全新专辑的一首抒情主打单曲《你不适合两个人》，由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是一首非常标准的华语情歌。那这首歌呢进榜两周，本周第十八位。本周第十九位是张碧晨为电视剧《周生如故》所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如故》，而本周第二十位斯琴格日乐用塔吉克族的语言所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上周以踢馆歌的姿态进榜，那来到第四位。本周歌曲下滑了13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是张杰这首《染色体》。 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串里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有分歧和情和理，我懂得要回避，安排了看场好戏，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被你染上深蓝，这有快乐已在被传递永恒。 忘记我苦自己当初的设计，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沉迷，我除了电力比夸自己离开，该向谁提交勇气，顽强的记忆提记录痕迹，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独角戏，没权利抗议，你都不会在意，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公众怀疑却各自回忆，有种无需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 Number 第十六位， 孤零月下透出点点爱情，漆黑隧道中我静静寻觅，祈求光照亮悔恨心里，最后想念还是你的美丽，问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相知相爱用尽力气，却抵不过命运轨迹，我心底的秘密是现在就决定放弃你，相知相拥然后哭泣，谁 期待着脚别成为空想，戴上勋章绝不投降，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不再需要欲盖弥彰，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不再隐藏人生坦荡，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 理想可以飞翔，思想致命方向，时光融化冷冰， 思想决明方向，理想张开翅膀。 第 首《理想》由董颖达作词作曲，盖周岩演唱，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五位，这也是《扫黑风暴》电视剧当中的歌曲。而本周第十六位，曹阳这首《秘密》是由李汪哲作词，王鹤棋作曲，这首歌曲进榜三周。那这首歌呢，也是杰威尔旗下的歌手曹阳为悬疑网络剧《灵魂摆渡南洋传说》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秘密》。本周第十七位，张杰的《染色体》。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两周，是由蔡卓俊来作词，黄韵仁、李俊伟共同来作曲，也是张杰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这样一首歌曲。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新歌进榜，由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雏形》。 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呼之欲出的那就是感情。捧着爱的烛席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欲出的那就是感情。 第十三位， 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如海。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等待还有人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 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才深深的爱。 是李健作词，吉他手崔万平作曲的一首歌曲《深丁小夜曲》，进榜四周，本周第13位。 在深深的 12位。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天写到不停下。OK， 出发，界限也不落下。我要出发，继续出发，一天写也不肯留下。我奋力挣扎，谁能阻止我们发芽？ 是来自波兰童话乐队这首 OK 出发，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12位。本周第13位是李健这首《深丁小夜曲》，第14位新歌进榜，拉拉徐佳莹这首《雏形》。2021年第36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1位。这首歌曲由李聪作词，宇恒作曲，梁静茹这首《今天半永久》。2019年《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之后，时隔2年多再一次发片，推出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那这首《今天半永久》代表的就是今天。 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信誓旦旦，永久的光环。让谁柔软？

小的晚餐，最后也没能吃完，这就是遗憾。对各种遗憾，他早已习惯，他早已 八位。 金色的金色的光阴，一无是一无心不行，我等闲莫负少年。杳无独行，多少生人问道，已经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不负红红双鞋上云霄，要与功势必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我辈独领风骚。君子自强不息，一生只争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心前路踏，须以轻蔑为敬，千里行险破万卷，不追青云，会有一笔字字临行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身独行生死高，生死高光阴，一无生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此刻光阴，因我身因我心独行，莫等闲莫负少年。杳无独行，多少生人问道，已经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于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不负红红双鞋上云霄，要与天公试比高，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这首歌曲进榜新歌本周第八位，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带来的《一起趁年少》，而本周第九位则是水果星球所演唱的《湖》。那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 EP From Earth to Space 太空放风当中，本周第十位进榜新歌，陈奕迅featuring Rainy Fleming 和朗朗共同带来这样一首 I Want。 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这首歌曲由余文文所带来，叫做《盲听》。那这首歌曲由陈信言作词，余文文作曲，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盲听》。 闭上双眼我在听，窗边风铃，未来有什么耳语，我还在寻觅。闭上双眼我在听，心中的声音，想我有了勇气，我很好奇，下一盏灯是琥珀色，或是五彩缤纷。我猜不到 到，所以才美好，梦境多好，出乎意料。盲听多好，有待揭晓。 Number 第六位， 不见了吗？简单时光，幸好有那一段。陪伴，谁能忘了每个愿望？只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那时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最用心过着，最有故事的，那时候的我们最快乐。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到最后想起还会笑的，那时候对什么都最真心的。 Number 第五位。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方，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街道。那些哭的你呀，笑的你呀，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 这首《满山的花》由徐元廷作词，嘉旺作曲，彭佳慧演唱，进榜三周，本周第五位。 的家， 本周第六名，张杰这首《最用过心的》作为踢馆歌，新歌上榜来到第六位。而同样本周第七位，袁文这首《盲听》也是作为踢馆歌来到我们的 Top 10的阵营。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八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这就是在音乐上全面复活的吴莫愁，时隔四年全新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标题主打《盛开》。我们可以听到进行式的电音曲风，充满了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大步向前。 我让一个小孩一直在寻找，一直等待，等待有你的未来，快抹去我眼里去止不散的阴霾。成就了我，差一点就枯萎的爱，我曾经看见花我的未来，穿过秘密，穿过流言，穿过了青春期的伤害，看见你说带我离开， 第三位。 二位，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幸福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首歌，感恩明 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们唱着这首歌，懂得了生活，不再计较失去和收获。 孙楠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冠军位置，那本周来到亚军位置，而本周第三名作为替管歌是空降冠军，在进榜第三周来到第三名，这也是张靓颖所演唱的《最可爱的人》这首歌曲，同时也是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而本周的第四位，这首《盛开》来自于吴莫愁，2021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也是作为新歌空降冠军的一首歌，来自于华研旗下12组歌手共同带来《城里的月光2021》。那这首歌曲也特别用到了云端录音的方式，用这样的经典再现了许美静的代表作。相信在中秋小长假第一天来听这样的歌曲，别有一番风味和意义吧。 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聚散。